时候爱，有的时候情，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 人生就是戏，这首歌如果让你感到有一些惊讶，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年纪。我们听到的第一张完整意义上的蔡琴的专辑是在84年的时候，当然是后来去追忆。这张专辑叫做《此情可待》，那是一张可以穿透地壳的岩层，把你积蓄多年的生命能量都能够引发出来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吴楚楚，他是台湾校园民歌浪潮当中的中间分子之一。我们还可以从那张专辑的词曲作者名单当中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名字，陈志远、陈克华、梁鸿志，还有李宗盛。在那个时候，这些人还被命名为新人，正是他们为蔡琴写下了那些温柔又特别的滋味。同样的歌名，其实也能够测出不一样的人听歌的年纪。春天里，它不是汪峰的，而是属于费玉清、费叔叔的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 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呀，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钱也得吃完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就连也成当也成当，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干一场，身体健，气力壮，大家努力干一在迎面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呀，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工作也得吃完饭也得出间房，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成败不是从天降，身贴就连也成当也成当，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人把多情不讲，哪怕是大海洋，向前进。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这是一首关于出嫁心情的歌，也是经常会在结婚典礼上放到的歌。你在婚礼上选择的那些音乐，其实也可以暴露你的年纪。张清芳当年她就是以学生歌手的身份来出道，后来也随着岁月的流转，悄悄地卸下了她初出茅庐清纯的模样。从初试提升到后来的光芒熠熠生辉，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当时的台湾流行乐坛占据了一片天空。他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清澈嘹亮的高音，这是和尤克里林合唱的那首《出嫁，待嫁女儿心》的故事。 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 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 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 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年好运。我用一生 当年你是听着这首歌走向你心中的那个他的吗？每一个时代的音乐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音乐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就像90年代台湾的流行音乐也开始打破了原了的一成不变，开始接受西洋的曲风。庾澄庆还有黄大炜算是那个时候的代表。和庾澄庆不太一样，黄大炜他在香港出生，在夏威夷长大，所以他的音乐不是借鉴，而是非常自然地散发着浓郁的美式流行摇滚的味道。黄大炜他自己包办了作曲编曲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名气之大，以至于后来人们在介绍黄大炜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再加上一句，其实黄大炜不止让每个人心碎这一首歌。你听过他的声响吗？ 总是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哦，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哦，总是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那一次我在 留住每一分秋色，像情意火焰，在你心窝中轻轻渗。 忘掉每一个失意的故事，星光中抱紧。 留住每一天清空，像无尽的梦，在你思忆中轻轻吻。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抱紧。 怀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细节情网。 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颗星星，在无尽黑夜，愿透心窝中轻轻吻。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抱紧。 留住每一天清空，像无尽的梦，在你思忆中轻轻吻。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抱紧。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细节情网。 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颗星星，在无尽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抱紧。 跟你抱紧。 想哭的夜晚，他的人在哪？是不是真的离我你也说谎？心在跳，是你打来的电话，不讲，你是怎么了？第几次你说你是最后一次原谅他？告诉我，这样的他，你真的真的还要吗？害怕吗？你不愿意讲，你不愿意答，可是你要的未来是这些吗？你爱他吗？你在哭吧，你为他掉泪，你为他装傻，你以为我会真的猜不到吗？你是怎么了？

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若我心痛，独仍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 音乐就是最好的日记，就像你一定听过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音乐年代的人，才能够说出更多除了这个歌名之外的一些细节。《吻别》这首歌，当年在台湾上市的时候，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它的销量更是一个神话，在全世界范围的销量是仅次于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成绩。虽然这张唱片呢是以翻唱张学友自己的粤语老歌为主，但是国语的版本更加符合这些听惯了国语的歌迷的口味。除了《吻别》之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有回忆的歌曲，你给我的爱最多，恋爱的人都一样，拥抱阳光，还有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百听不厌之余，张学友的假音更是让这首歌有了一种特别的浪漫，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浪漫的音乐记忆。 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人生如歌，唱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关于爱的剧，刻在时间的刻度的维度上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是从音乐的记忆当中来提取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林志颖在他的微博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旧。那是92年的时候，他的一张录音卡带的专辑，叫做《17岁的雨季》。他说：“谁有这个，就透露了你的年纪。”这是还只有18岁的林志颖他出道的个人专辑，当时也是靠着这张专辑红透了半边天。多年之后，人们再提起这首歌，或者说是记住这首歌，是因为《爸爸去哪儿》，是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再次合唱了这首歌。你看，时间真的是可以在歌里慢慢的走。 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的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累积，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累积，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的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哭泣？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